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儿，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将用6集、每集55分钟的篇幅，历史性的呈现1927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当中关键年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深入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年代经历的风雨历程。这部纪录片今晚开始到7号在北京卫视2集联播。中国交响乐团哈尼交响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作为2018年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首场演出，今明两天民族歌剧英雄将在新清华学堂开演，讲述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的故事。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明晚将带领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演绎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这三位俄罗斯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本月8号到9号，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下亮相乐享新春系列演出。两场演出当中，樊志登与纽约爱乐乐团将分别携手小提琴家吴导龙、钢琴家王宇佳，带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与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等古典音乐名作。本月9号到11号由13名小学生为主角的舞蹈剧《神圣缝纫机》将在鼓楼戏剧场二度演出。剧中无论是孩子们还是阿姨们，都能在这里放松被社会重重规训的身体，显露出自身的美和尊严。再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以13项提名领跑的电影《水形物语》最终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4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弗朗西斯·麦克道曼凭电影《三块广告牌》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加里·奥特曼凭借《至暗时刻》拿到最佳男主角，艾丽森·珍妮、山姆·洛克威尔分别凭借《我花样女王》和《三块广告牌》拿下最佳女配和最佳男配。传奇摄影师罗杰·狄金斯凭借《银翼杀手2049》在14次提名之后终于获奖。诺兰执导的《敦刻尔克》虽然错失了最佳导演，不过拿下了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剪辑、最佳音响效果3项大奖，横扫技术类奖项。皮克斯的动画《寻梦环游记》拿下了最佳动画长片，并以《请记住我》战胜大热影片《马戏之王》，拿下了最佳原创歌曲奖。真实反映变性人生活的智力影片《普通女人》则拿下了最佳外语片奖。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这个频率，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啊，咱们首先恭喜一下那个得奖的各位朋友们啊，在上午一上午大家可能没闲着，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今天奥斯卡颁奖的一个情况。 对， 这个恭喜一下那个水的形状啊， 水的形状， 这边是 water 吗？ 什么呀？ 是水的形状？ 你是又看了哪个纪录片了吧？ 嗨， 最近有一个叫《水果传》，听过？ 哎呦我的天 啊！ 到底叫什么？ 水形物语， 水形 上 物语， 对呀， 啊 上周白说了，小底白来了，这名还没记住啊。 哎，是上周的事儿。这个人年龄大了啊， 嗯， 记忆有些偏差， 嗯 啊，还得再恭喜一下那个三打广告牌。 三打广告牌啊？那 不是三， 那手不打烂乎了？三打白骨精 啊？是美国也拍这个？ 已经过去了。三块广告牌 哦，三块广告牌啊！ 哎， 这个反正都是拿奖的作品嘛。 哎，没错 啊。这个说完了这些旁的了啊，说正经的。 哎， 还是得说三打白骨精。 哎， 三打白骨精已经过去了。刚才是赵亮说的，什么过去了呢？三打白骨精好像是《西游记》大电影的前一集啊。 对， 就是在几年前咱们看过三打白骨精。 哎， 那今年还有一部。 嗯， 这个 女儿国 没去奥斯卡是吧？ 嗯，没去。 哎， 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 老是过不去这一点啊。 哎， 这个我们说的女儿国，《西游记之女儿国》是吧？ 嗯， 不知道各位在春节的时候是不是看了啊？如果您没看呢，也确实是没有了您，您看票房多可怜啊。 对哈，这个 不是说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啊， 真的。我跟张亮一合计，我说这个咱们在年前跟大家说那几部片子，怎么这有的动静特别大， 嗯， 有的那是雷声特别大， 嗯， 是吧？ 嗯，然后有点小啊， 真是啊。 《西游记女儿国》现在我们来看的票房呢，七个亿多一点哈 啊。 这 过去说七个亿不得了，嗯、 对， 今天说七个亿，不敢大声说。 这个一个是今天就是说这个它被作为一个重点的春节档的这个电影， 嗯， 再有您得看他花多少钱拍的呀，对不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他这七个亿还不是说都他自己拿着，我们知道这个票房的分法也很复杂的哈。 嗯， 究竟归这个 伸手的人多， 对呀、 嗯。 所以说呢，这个七个亿恐怕这个主创啊，出品方啊，不会特别满意。 嗯，你是更心疼冯绍峰呢，还是更心疼赵丽颖呢？ 我心疼宝瑞。 这真是 这个挺不容易哈。 是 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呢，几部大片都是被寄予厚望。 嗯， 那么相比较之下，《女儿国》呢，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如预期啊。 真的是， 预期我觉得怎么着、嗯、你也得超过10亿吧？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一个按理说是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预估。 你就这么排列一下， 嗯， 咱们说到的这个春节的就不说那么多部了， 嗯、 就3-4部吧，是吧？ 嗯， 一个是《唐人街探案》， 嗯， 这没问题，这回是基本上是票房榜首嘛， 嗯， 目前为止啊， 嗯， 然后接下来是《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 开始啊，没有太多人说这个票房可能会这么好， 嗯、 哎，没想到质量过硬， 就这个后劲儿十足， 啊、对、 嗯， 然后再有一部《捉妖记》， 嗯， 《捉妖记》都说这个口碑不如第一部， 嗯、 但是呢，哎，票房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啊， 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啊。 寄予后、嗯、为什么说寄予后啊？春节档嘛， 对， 看西游记 就是这个叫四大啊， 对呀， 四大这个顶梁柱当中、 啊、我以为你说四大名著之一呢、啊、这也是 是、嗯、这个西游记显得有些落寞啊，而且我们说这个跟他自己比，这个三两白骨精呢也有12亿的票房， 嗯， 所以这一次女儿国呢确实是显得少了一些啊。那么从中是不是折射出来一个问题？ 啥问题？ 就是西游 IP 我们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啊。 哎呀呀， 你看这是每年一部啊，去年正厉害，去年你要急眼了说那可能是2部，因为有人把王宝强那个大闹天竺也算是西游改编，因为他叫悟空嘛。 嗨 岳云鹏那个叫朱天鹏嘛，是吧？白客演的叫唐僧嘛、 啊， 是吧？啊，都算是《西游记》人物化、 啊，那个也算是西游衍生， 哎，对，算衍生啊。然后到哪儿不行，闹天竺是不是？ 嗯嗯、 这也那个咱就不说吧， 说亲生的， 这个、哎，9部西游电影，6年间一共有9部西游电影，您可知道这都是电影啊？ 几部？ 9部啊。 六年九部 啊，咱算 什么 啊？我看看，要不算大闹天竺，怎么着也是8部。你看啊，这个有《悟空传》，对吧？ 啊、 离咱最近的《 悟空传》，对，《 悟空传》 是彭于晏那个， 哎， 啊、 然后呢，《西游》的2部，《降魔伏妖》 啊，周星驰的， 对吧？ 嗯、 哎，这个郑宝瑞也有《三打白骨精》《女儿国》， 再加上那一年的那个《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 嗯， 哎，然后呢，《大圣归来》， 嗯， 是吧？ 嗯、 这个动画片《大圣归来》 嗯， 周星驰的。这个2部说了，但是还得说一个《大话西游》的重映 哦， 哎， 去年刚刚又重映， 是不是？ 嗯、 这一加上8、9部了， 天 哪，是吧？6年间，《西游》绝对是中国电影第一 IP， 80多亿的票房， 天哪！ 你算算， 这还没算那个就是网络电影当中什么、梦幻西游、 梦幻西游，对对对对， 魔幻西游， 对 啊，科幻西没有、嗯、 没有、啊、没有， 反正各种西游的题材特别多， 对。当然你可以这个说女儿国本身今年这个电影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我听到是网友的评价吧、 啊、 他们说呢，其实女儿国是一个格局比较小的故事，就是在西游 当中，在西游的各个篇章当中、嗯、 对、 哦、 当然它因为有这个爱情的元素在当中、 嗯、 尤其是你让唐僧谈恋爱，你这不开玩笑吗、 嗯、 对，所以这个是他就难，就难在说唐僧他是不是动情，就是大家猜、 嗯嗯、 电视剧里边我们猜哎似乎有点苗头， 对， 是吧？ 但是很含蓄啊， 哎，对对对，他就是好像是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啊、 嗯、 但是你把它拍成这么宏大的这样的电影，这似乎有点觉得他这个故事底色呀、 嗯、 不太能够撑得起来、啊、 不太足， 哎，而且说女儿国毕竟讲的男女之情、 嗯、 所以说呢跟这个大闹天宫的热闹啊还有这三打白骨精的这种惊悚啊、 嗯、 似乎相比起来又不太适合带孩子去看， 对， 哎，这也有点冷场啊， 嗯 啊， 说是这么说，可是在这之前您知道我跟赵亮俩人是特别容易受影响啊，那个因为预告片我们都第一批看嘛，是吧、 嗯、 然后看，然后节目就跟大家预测，是吧、 嗯、 当时说这个西游女儿国、 嗯、 啊，有一天你不在我还得瞒着你，我还又预测了一回啊， 你不用瞒着我， 我预测 啊， 我跟季彤俩人， 你觉得他最高 盘点，当时就是预测的，总会觉得西游记这没问题， 嗯， 因为这个题材特别适合就是在中国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 对，你别看前2部拍的也不怎么样，但是票房一直很高，你是这么预测的吗？ 啊 这挖坑你怎么掉啊， 不是在那个腊月23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嘛，是吧？你看天宫也有造孽，是吧？ 啊 是吧？ 哎 可惜啊、 嗯、 这回好像这个票房另外加上口碑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嗯、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嗯、我们留点时间大家想一想啊、 哎、 就是您看了您可以想一想、 嗯、 您没看您随便说，是吧、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就说一部在这个叫四大啊春节档四大当中好像有点马失前蹄意思的， 对， 西游记女儿国， 哎，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看过的朋友您回顾啊，没看过的朋友您听听，像这种风格的西游记是不是您喜欢那种，是不是就是这种原因让您没进电影院去看《西游记》女儿国？我们听到的是它的一个开场的一段。 师父，这凡间怎么都是成双成对的？ 悟净切记，万法原生皆系缘分，一切随缘。 师父，万一有一天随缘随到你头上，又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让为师翻翻经书。 哎，翠兰呐、啊，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翠兰， 八戒，你又动杂念了。这方面你学学悟空，你看他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 师父， 师兄他懂个屁，你看他使那件兵器你还不懂吗？嗯， 什么意思？ 耍光棍吗？光棍耍的。 刚刚都说什么呀？再说一遍。 大师兄不光棍耍得好，美猴王的称号简直是天衣没有了。 还用你说？ 大师兄今天很开心吗？出去的时候连裤子都不穿，只有伞。 我去纳凉，被偷了。都是我抓住那个毛贼。我也把他裤子脱下来，让他露着。 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喜欢你的裤子。哼，搞笑。 悟空，你的裤子在我这儿。 师父，你要是喜欢这裤子，快告诉我嘛。 你刚才说要脱谁的裤子？悟空，我看你这裤子上面破了一个洞，我帮你缝好了，你试试。 好漂亮，我喜欢，我穿。 大师兄，嗯，以我的判断，好像有妖气。 好像有妖气， 嗯， 《西游记》女儿国开场的片段，这里头有好多大家可能在以前就没看这电影啊，以前也有很熟悉的那个桥段， 嗯， 是吧？ 对， 嗯，这个小沈阳的这个猪八戒开玩笑的方式依旧没有变，而且里面有提到了唐僧为孙悟空补裤子， 嗯 啊，他那个虎袍裙，不是那个虎皮裙是吧？ 虎皮裙， 哎，那是在当年电视剧里面有这段的，嗯， 对。怎么说呢，这个看这一版的西游记电影 啊你这听了以后是不是荡气回肠？ 不是，很难不把它跟老版的电视剧去相比， 哎， 因为它呢，你看就是周星驰的这个版本，咱知道后面也有徐克参加啊，因为我们对周星驰的期待那就是，就他也一直这样做的，就是完全颠覆式的啊。那么这个郑宝瑞这个版本的《西游记》呢，他的做法就是把原来《西游记》这个当中的一个章节拿出来，但做一电影啊， 名段，然后再回归传统。 哎，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跟这个老版我们最熟悉那一版的《西游记》的做法呢，基本上是类似。但是我想说，问题可能就是在这儿，因为其实呢，这个你甭管说它是有时代的这个元素，还是剧集本身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至少从台词的这个设计上 啊， 你电影的质感， 嗯， 咱这么说，至少没有比当年电视剧高出多少， 嗯， 是不是？ 嗯， 哎，当然了，你这个电影它是考虑到娱乐性啊，大众性， 是不是听着还像《欢乐喜剧人》？ 他有《欢乐喜剧人》那包袱也可以，是不是？ 结果用的都是老包袱了。 哎，就是说这个小沈阳演着猪八戒呢，是吧？那么瘦的人演一那么胖的，他是要求一个这样的一种张力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啊，真正是不是跟猪八戒这个形象 贴合 啊， 嗯？ 或者说你要颠覆？ 嗯， 他显然他是要玩一个颠覆嘛， 嗯， 对不对， 嗯？ 要不然为什么不让岳云鹏演？至少从体型上他像，是不是？ 嗯， 哎，你要颠覆，你颠覆的地方在哪？ 哎， 你要的张力在哪？ 你记不记得咱们还说那个他第一版或者第二版出来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说，哎，其实他更像那个书里面的了。 是 更像书里面插图了， 是 吧？ 是 他像妖怪了， 嗯，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到第三版之后，到了这个《西游记》女儿国的时候， 嗯， 这几个人依旧没有让你看到那个跟原来我们说那个电视剧也好啊， 嗯， 跟周星驰那个相比，嗯，就有多少突破的地方。 对， 那你既然提到了这个86版是吧？86版的电视剧， 嗯， 那这样啊，咱们就先来听一段这个86版的电视剧，我们很近的对比一下， 嗯， 看看大家是不是还觉得86版那个电视剧依然是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个《西游记》当中的翘楚。 嗯， 好吧， 咱们可以感受一下。 哎， 啊， 这一段跟大家要解释一下了啊，这个师徒二人相见。你还记得是在哪一回吗？ 嗯， 大家都知道那个五个指头那山哈， 啊， 那就是 山， 哎， 啊， 在那儿啊， 嗯， 这个孙悟空压了500年啊， 嗯， 那一开始你这个镜头出现的时候，我开始我都快哭了，那为什么看不见孙悟空？不是歌，是看不见孙悟空，就对对对，是你唱的，就是一堆枯叶子埋没了的那个啊， 是， 突然之间，哎，他就听到了脚步声。 啊，师傅， 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山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哦，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哦，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师父，走远些。师父，俺老孙出来了。哎， 免礼。 哎呀，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特别有画面感吧？这80年代通常做法，电影里边两个人从银幕两端往中间跑， 对， 慢动作。 第二次相跑就是这个应该没记错是11集啊，就是第10集呢是遭遇了白骨精啊，然后这个孙悟空不是怒回花果山吗？ 被赶回去了。 哎，11集师徒再相见的时候，唐僧不是变成大老虎了吗？ 嗯， 是吧？然后孙悟空噗用这个嘴一吹， 嗯， 唐僧回来之后，哎呀，这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徒相拥也是这么一个感觉。只不过就是刚才咱们听的这一段呢， 这是初相逢。 哎，这个配音还不是后来李阳配的。 哎，对对对， 是吧？ 不是 这个声音，还不是那个经典师傅，还不是还不是这个声儿 对 啊。确实非常，哎呀， 这反正一比， 怀念， 这个各位应该都有结论，嗯，是吧？ 怀念，怀念啊！我觉得一个戏啊，它当然难以逃脱的是时代的一种成色啊。 嗯， 这种成色呢，如果在时代之中，那么人们会觉得很享受；在时代之外，人们会觉得很怀念。 嗯， 但同时过了时间更长了，很多人觉得他说离我们的生活远，离这个离什么远呢？离你现在生活的一种审美情趣。啊，审美习惯， 嗯， 可能会有些远，嗯，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听音乐也是这样，我觉得《西游记》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像音乐那种审美的东西， 嗯， 你一听这个，比如说刚才想起了许晶晶那个配乐，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包括那些特效的声音，现在你在听特效这些音效的时候，不会再有这样的声音了。 你说的对 啊，嗯。 那么如果再换一个场景，再换一个故事类型， 嗯，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老版的《西游记》电视剧， 嗯， 然后又对比了刚刚这个正在上映啊， 嗯， 春节档的《西游记女儿国》， 嗯， 那么刚才这个师徒相见这一幕也出现在了 啊 周星驰， 嗯， 西游那叫什么片来着，嗯，那应该叫降魔片里， 降魔，对对对， 降魔片里面谁是孙悟空呢，还记得吗？ 谁？ 黄渤， 哦，对，黄渤。 哎， 这一段在那个演员诞生当中 啊 刘烨还重新演绎了， 没错，就是那段。 对，这一段我觉得周星驰的他的演绎就是更加的让人觉得， 嗯， 怎么说，特别现实。 对， 就是这个猴子跟师傅之间两人的这种对话呀， 嗯， 充满了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对，这猴子跟师傅之间，他没有开天辟地是吧？ 哎，对， 他没有说把这炸出来， 马上他藏着心眼呢。 哎，对对，这俩人是各怀鬼的，不是，各有心事， 各有心事， 哎， 真是。 来，咱们再重温一下这一段，看看这师徒在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是如何相见的。 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啊。陈先生一表人才啊， 孙先生也是，但只不过跟传说中的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 啊。是这样的，500年前我还是一个少不经事的小弟孙，那时候跟佛祖有了一点小过节啊，就被佛祖用大玉 如来真经给我打了下来。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所在，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五百年了，我一次都没出去过。我就在这儿认真地研究大日如来真经的大道理。你看我，我已经把身体里边的魔性全部消化掉，排除到体外了，就连曾经妖魔的样子也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身体里边只剩下了真、善、美。所以大日如来真经真是好，真是妙，真是呱呱叫啊！ 孙先生，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但说无妨， 我想请您教我一个降服猪妖的办法。 猪刚烈啊？ 是啊，他妖性很大，杀人无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办法倒是有。这个就是驱魔圣火令，这是我从天空带下来的，它可以消灭一切的妖魔鬼怪。 可是我并不想杀他，我只想唤醒他内心的真善美而已。 啊，对呀，我刚才没跟你讲吗？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唤醒人的真善美。 还是算了吧，太贵重了。 不贵重不贵重，十块八块的嘛。 还是不要了吧。 你拿呀，我说送给你了你就拿呀。 孙先生，这个是不是佛祖镇压你的封印啊？ 叫你拿你不拿，那就是瞧不起我了。知道我是谁吗？花果山十三太保知道吧？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落，来回砍了三天三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眼睛会不会干啊？ 我干又会怎样？不干又怎样？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 我就是好奇。 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我是在讲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 我就是在想，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 别他妈再跟我说什么眼睛。 来问啊，孙悟空在使用金箍棒之前用了哪种武器？ 兵器， 两把西瓜刀。 对啊，一直从哪？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 哎， 砍了三天三夜不眨眼。 孙悟空除了齐天大圣之外，还以什么外号啊？ 哎，对对对对，叫花果山 十三太保， 老大， 头一宝啊，头一个啊。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不同人眼里，《西游记》不同的有自己的代入的东西。周星驰在这《西游记》这一版里面，我们刚才听到的应该是叫。伏魔篇是吧？降魔篇是吧？ 降魔篇 里面，他往往加入的是他那些港味的东西， 对， 是吧？ 对对 对， 两把西瓜刀， 对 对，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他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解肉的方式。我们其实呢，已经习惯了这种颠覆， 哎，对，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颠覆呢，我们是有一种预期的，所以不存在说什么这个水土不服了啊。 对， 这个跟这个《大话西游》式的颠覆还是不一样的啊。借助《西游》来讲自己的故事，同时又有《西游》的色彩，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喜欢啊周星驰这个这个版本的《西游记》的这个原因。而且我们看到两版的猴子虽然不一样，第二版的林正新啊， 对， 也是这个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演出哈。总之那个孙悟空啊，是一会儿是魔，一会儿是人， 对 啊， 对， 时不时的还要威胁一下唐僧啊，这就是他们这个师徒关系。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到，其实你说时不时的威胁一下唐僧，那唐僧那要不那样，人家威胁他干嘛是吧？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到林更新的那一版，那应该是伏妖篇当中的片段了。来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佛陀旁观者说，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总拿一个《西游记》来这么啊，这么踏呀，那么糟啊，是吧？ 啊，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想拍神话鬼怪的电影，《聊斋志异》是一个很不错的 IP 吗？啊，凭借那些编剧的水平，应该能做得不错。 好，这样啊，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以查无此人啊，这位朋友他的一首打油诗来结束，好不好？评论的就是咱们这个春节档的影片，他说：“华语市场不打不好，不热闹， 拉拉扯扯让心慌，人生永耀无聊死，何必费钱送票房，红海行动展光芒，排片倒挂良心脏，神神传送争推广，后劲儿十足是豪强， 还是夸了红海行动。好吧， 看出来了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制定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来广营桥到广顺桥由西向东方向，以及来广营桥到北苑桥由东向西。还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点32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我们说的这出大戏叫《西游记》。 西游记啊，这个咱刚才说6年9部电影啊，80多亿的票房， 嗯，可劲儿的造。 哎，现在这 IP 有人说审美疲劳了，先跟大伙儿。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啊！还有振奋的消息呢？ 哎，六小 上去了 啊？没有，六小龄童版的电影《敢问路在何方》啊，是有信儿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六小龄童先生已经为就是这个西游，也是西游 IP、西游题材吧，奔走多年， 忙了大半辈子了， 真是奔走多年啊。我们说这个《敢问路在何方》呢，它是仍然由六小龄童来。扮演 主演， 哎，然后 孙悟空 还有马德华先生， 哦 啊， 哦呦， 而且说这个出品方是如意影业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 这个名字，很熟悉了， 很熟悉啊，经常电影院看到， 经常还和美国合作， 没错啊，《敢问路在何方》三部曲将会在2019到2020年陆续亮相银幕。单部成本不会低于1亿美元， 天哪、 啊、终于有大制作了啊、 哎、这电影名字叫什么来着，就叫敢问 路在何方、哦、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呢一开始就是按照三部曲来设计的啊，片方透露的情节很有连贯性，第一部叫收徒篇啊， 嗯， 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很重要的啊，五行山嘛啊， 嗯， 然后高老庄、流沙河啊， 嗯， 说是这个处处思变，看来就是三个徒弟一路收下来，这是第一部。第二部是背叛片啊，师徒遇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面对这一家子啊， 然后这个孙悟空呢，面对往日的兄嫂和七十二洞旧部无法抉择，而铁扇公主又藏着与那个什么什么狐狸啊 啊，与什么玉面狐狸还是 玉面狐狸精 啊斗法引丈夫回家这样的设局 哦，叫背叛 哎，再跟火焰山结合啊。第三部是狮驼国，是殉难篇，借助原著当中最残酷可怕的这个，就是是几乎就是所有的仙的神的都请遍了，就是都打都过不去的这个狮驼岭啊，这个是主要是他的这个， 这是第三部。我特别有兴趣的是第二部，因为第二部里面提到的这应该就是郑宝瑞版的《西游记》的下一部， 对对， 三界芭蕉扇， 到时候就是硬刚啊 啊！你看看这个。时间上啊，他说2019到2020年陆续亮相，搞不好这两版时间差不多。 哎呀， 是不是？ 真是啊， 嗯， 这个说了这个资讯之后，大家应该是有盼头了，因为更多的朋友还是特别怀念的八六版嘛，是吧？ 当然也有人说呀，就是说这个六小龄童先生呢，现在真是，咱说年事已高， 嗯， 不容为过，对吧？你比的是这个叫艺术年龄吧，对吧？我们因为有前者，这个在就是后来拍的《西游记》续集当中，我们看到身手已经不如当年啊。但是我觉得说呢，那个最终呢还是要看导演，毕竟那是一个电视剧的作品。你从这个化妆，从台词上，其实整体质量 从投入上， 对，都不如八六版的《西游记》啊。所以说那个续集呢，可以不必拿它作为一些参考啊。 期待一下啊，看看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希望它能够顺利啊，不要再跳票啊。哎，话说回来，《西游记》你看这么多年，这么多部了，当中可能有您特别喜欢，也有您特别觉得哎根本不入法眼的啊。这个今天北京文娱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问问大家，哪一部你觉得还是最喜欢的？关于西游题材，其实有的叫西游记，有的直接就不叫西游记， 对 吧？ 对， 因为后面我们还说的悟空传 啊。 那哎，回到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刚才说到的周星驰先生的这几部啊，从当年刘镇伟跟他合作的《大话西游》开始，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个关于这个离经叛道的西游的种子， 对， 完全是跟《西游记》的这个原著小说是背离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那个《西游记》还有两次重映啊，引发大家的这种怀旧的浪潮。 来，我们用声音再次让他在广播里重映一下。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就是因为多了你这个累赘，他才会高我一点点。 你到底嫁不嫁给我？ 我的名字叫做 西天大圣。 不如今晚 四下。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飞蛾就是。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 你妈会信？ 要说《大话西游》真的是经典台词啊，这个到今天为止都好像没有听够啊。当时多少台词后来成了网络流行语。 对， 那个时候恐怕还没有什么，就是《大话西游》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遍供应的时候没有引起太多反响。后来呢，你看什么 BBS 是吧？这个各个这个贴吧当中，到处都是《大话西游》的影子。 就是他在那样一个时代呢，他是有些超前的啊。 哎， 就是距离这个比较先锋一点的文化啊， 他跑得有点快。 哎，他是更近一些的，所以说他才能在大学生当中哈、啊，逐渐的这个流传开来。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数这个《大话西游》的，不是数这《西游》题材的影视的时候，是不是漏数一个？ 《 大话西游》三。算进去了吗？就是刘镇伟先生又主导了， 还没有算进去， 对吧？这个《大话西游》三其实是更多的朋友不太愿意承认的，是吧？ 啊，嗨，就主要是也没怎么看， 是韩庚这版吧？ 对， 没错， 更不要说这个《西游》的网剧什么的，就更多了哈。 对， 还有在这个这么多年间，还有一些版本的《西游记》，比如说这个、我们说 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哦 啊，这个猪八戒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猪八戒啊， 徐峥先生 啊 走向成功的、嗯、 哎 重要台阶 成名作是吧？很多人也特别喜欢这个猪八戒暖男嘛 是 吧？啊絮絮叨叨暖男 嗯 啊，还有你像谁演孙悟空？这个郭富城演过，这个那谁张卫健也演过一版嘛是吧？那个西游记啊 对 很多版本的这个 其实光是这个香港版。包括咱们的这个台湾版本当中西游记孙悟空这个角色都不止一次被塑造过，但是哎，话说回来到了最后大家发现还是就留下的印象深刻的就那么几个、 嗯、 一个我们刚才说到八六版西游记里面六小龄童先生的这一版、 嗯、 另外呢周星驰这个就是让人过目不忘、 嗯、 怎么都忘不了，而且他绝对不会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就原来成功的那个地方、 嗯、 老是走原地踏步、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你看人家到最后哎，这个弄来的不同的人物演这个孙悟空的时候、 嗯、 你刚才他们说黄渤、 嗯、 我们说的林更新、 嗯、 包括其实在里面很多的配角，你比方说在降魔篇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角色，后来在周星驰的美人鱼里面也用他了、 嗯、 就把自己尾巴切了那个 啊嗨罗志祥、 哎、罗志祥啊，他的这个在降魔篇里面的这一段呢也被大家奉为新的啊这个西游作品当中的经典，虽然是一段小小的恶搞，但是他那个出现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什么公子、 嗯、什么公子来的 反正不是肾啊、 嗯、 是空虚公子。 我去来到这里，反正谁先捉到猪妖谁就是第一驱魔人 啊。行了行了，别管猪妖了，要不然咱俩先干一场试试、嗯、 猪妖不简单，御云之夜就更难对付了，除了我，试问谁能降他呢？ 我还以为谁这么大口气了，原来是空虚公子啊。 人说空虚公子的空虚剑法天下无双，我天三角是时候要跟你比比高低了。 不用比了，我的第一就送给你们。周第一是很空虚很寂寞你们凡人又怎么能明白呢？低调点，花别人拿。 老板，不是你叫我们人的吧？哎呀，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扔还是不扔？ 不扔。 不扔也要公情的。 我知道。其实呢，我不明白他说什么。 哇，这死磕头虫你从哪把的？ 荒山野岭，能凿的是个是好运呐、 啊。你干嘛不自己走两步呢？ 我走路不就跟你们一样吗？我空虚公子有自己的风格。 你不是空虚是肾虚，哈哈哈哈！ 你就听清楚哦，话不要乱讲话哦。那这两个字会不会读？是肾虚，不是空虚。我是肾虚公子，不，我不是空虚公子，我是肾虚。都你，我告诉你啊，我从小肾就不，我从小就很空虚啊。肾这一块呢，我要好好保 住。够了。你们个个身怀绝世武功，为什么不联起手来对付妖怪呢？现在让他走了月圆之夜他会很厉害，那个时候就生龙图大了。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争什么名利，你们简直不配做驱魔人。 这位要饭的是？ 我不是要饭的，我也是一个驱魔人。 看得出，给点饭。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还有事。 说得好，我实在太崇拜你了，我支持你，我跟你一起走。 到最后我们听到这驱魔人出现了，就是驱魔团队，好像在降魔篇当中应该是叫降魔篇啊， 嗯， 其实就是收服猪妖降魔这么一个故事，驱魔人团队的组建啊。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伏妖篇跟他刚好是这个相互呼应。 对，这伏妖呢确实啊有很多地方笑的真是伏妖了啊。 伏妖篇是换了人的。 换了人， 对吧？ 换了人，对、 啊，林更新演了孙悟空是吧？ 孙悟空，吴亦凡演的唐僧， 对，俩人都换了， 嗯，而且我觉得效果还真是挺不错的啊，没想到吴亦凡演技这么好啊，这个两大导演坐镇呢， 最近你是有事求吧？ 哎，特别棒的，把这个延续了周星驰的风格，虽然呢。徐彻在里边也插入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啊， 哎哎 据说是拖了周星驰的后腿啊， 哎呀， 这两个人相爱相杀啊、嗯，出来这么一部两大导演互相拧巴而成的 对 作品 对，而且其实在这个、啊、周星驰对于这个西游的理解当中啊，这个唐僧、孙悟空、猪八戒， 沙和尚这几个人呢，完全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们看那个老版传统的戏里面哈， 嗯， 说这四个人这个四人同心是吧？ 嗯， 这四个人啊，其实老是这个貌合神离的， 嗯， 是吧？ 嗯， 有的时候还要发生一些小冲突，这个冲突呢，严格来看是本质上的， 嗯， 本来就不是一条心，你在这个。扶摇片当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嗯、 你听听这一段就是你记得吗，就他们一开场不是他打打杀杀了好多这个时间嘛，然后接下来叫孙悟空过去、 嗯、 唐僧要教育他， 嗯 啊跟个班主任似的、嗯、你听听这一段啊， 嗯 这完全不是孙悟空在欺负唐僧吧， 啊 你这个臭猴子、臭猴子、你明知他们俩变态还要这么胡闹， 你叫我们表演吗，那我们就表演了， 我让你这么演吗，我让你翻了跟头，你搞到了家破人亡， 那你就不要再叫我臭猴子，你明知道我一提到臭猴子我就爆了、啊、 师父叫你臭猴子不是故意的，谁都知道我完全是无心的，这点小事你就想要我的命，张嘴、啊张大一点！我现在就把命给你，咬啊，有种就咬， 咬啊，咬下去！ 来啊，你不是要我的命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啊，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断的欺骗我？刺激我，伤害我，折磨我，虐待我。 看来我们这个驱魔团队不该留在这世上。 听的人是很心疼林更新， 嗯 啊，因为最后那段是揪着林更新的舌头啊，大概有三米远，不断的打他的舌头 啊、 嗯！你看欺负我， 嗯、 虐待我、 嗯、 啊！这个都看得出来，从《大话西游》开始，这唐僧就特别造狠， 嗯， 特别造狠。 是、啊、这个对唐僧的形象的这样的，其实是有很多的颠覆的啊，包括、 嗯、 周星驰这个《大话西游》当中啊，把那唐僧变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家伙，其实这就是他的一种歪解啊。 嗯 可以说是这个叫什么怪解啊、 嗯、 或者说是就怎么说呢，歪品啊，这样的一种只不过是大家还都挺接受这个啊、 嗯、 那你说我觉得原版西游记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思考吧，你说还有这么说的，师父俺老孙给你一拜啊，叫师父还说俺老孙啊，这其实这种说法他是从客观上保留了他的一点魔性在当中， 对对对对， 习惯性是吧， 一个山大王嘛， 哎，只不过呢我们说原版的他要求这种真善美的要求啊， 对， 他当孙悟空遇到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美猴王， 嗯， 他的仁义的那个劲儿啊， 嗯， 其实是本来他就占了70%， 可以这么讲啊，原来那个西游记老版里面他是把中国各种侠义人物的一个精神融于一体， 对对，你还记不记得猪八戒去找孙悟空的时候、 嗯、 啊，就是那个白骨精那集之后嘛、 嗯、 啊，那个猪八戒一开始打哈哈，孙悟空就急了、 嗯、 啊、 嗯嗯， 你快说啊，你师傅到底在哪处遭灾受难， 嗯， 是吧？啊， 眼泪都快下来了 啊！猪八戒，猴哥你好仁义啊， 仁义大哥，仁义猴哥， 是不是？哎，这个当中呢，孙悟空这个形象其实就立起来了， 对， 美猴王嘛。 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人说唐僧是西游记的主体啊、 嗯、 因为他是师傅，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一版都把孙悟空当作是最核心来挖掘， 所以说查无此人，我觉得这一点说，他说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体讽刺小说， 好吗、 啊、 怎么讽刺，我们这样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一版呢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听一听孙悟空自己是怎么说的， 嗯， 哎，他是怎么个来历，花果山又是怎么来的。 花果山的晚霞比仙境还美，这是猴子对花果山的一切记忆。猴子曾经听过一个传说，在天庭深处，天机已掌控着万物命运，然而女娲补天时孕育出一巨人，他不服这种天命，天庭说一切不受控制的生命都是妖魔，巨人就是魔王，众神倾力绞杀，巨人直捣天庭，天地在他的狂怒中颤抖，